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年的国庆中秋假期，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环境布置首次将国庆中秋十九大三重的含义集中表达，全新绽放。其中花卉布置的面积达到了10万余平方米，增加景观节点达到100多处，花台花径也达到了100处。花坛的展出时间呢，将会视天气的情况而定，预计将会持续到10月底，而这个时间呢，也比往年延长了2周左右的时间。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我国新一代近置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正式的交付用户投入使用了，这也就标志着我国近置轨道气象卫星的观测系统实现更新换代。日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拟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企业之外，企业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中央、全国、国家和国际等字样。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市节日食品的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在册企业的中秋月饼的食品安全的抽检合格率达到了100%。 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身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来，欢迎欢迎，就当自己家啊！ 你家的墙真的好白啊，我帮你弄个签名墙呗。 哎呦，你这花儿养的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给我闺女玩玩。 这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是你这儿啊。 9月27号，世界旅游日，景点999提醒您，在旅游中请做一个文明的好客人。

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去参加了一个活动，要求每一个人以我爱开头写一个句子。当时我的大脑空白了几秒，渐渐的脑海里才有了回应。我爱时光走得很慢的那些日子，我也爱雨天和你同撑的那把伞，我爱跟你走过的大街小巷，我也爱暖黄的路灯下你冲我笑得很甜的那张脸。但是最终我什么都没有写，因为脑海里仅存的那些场景和字眼写下来之后会发觉毫无意义，不如一句我爱的人就在我身边。今年九六九，我是周周。也许生活里繁琐无聊枯燥的事情有很多，但千万记得爱就在你身边。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走散花，花开花送一游，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国办最近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机制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确保教师平均的工资水平不得低于或高于当地的公务员，做到越往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防科工局的消息，我国新一代近轨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A 星在最近正式交付使用了。那在25到28号，微信启动图片也将从前的美国卫星的成像图换成风云四号从太空拍摄的祖国全景。最近北京广东网信办就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微信公众号平台传播淫秽色情等信息未尽到管理的义务的违法行为分别做出了行政处罚。北京门头沟区门城通 APP 正式上线了。那作为该区推进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重点项目，门城通 APP 可以向市民提供移动的政务服务大厅、政府门户、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旅游、便民服务等多领域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同时向政府人员提供移动办公等服务，提升了办事效率与质量。

假期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肆无忌惮，而且不用早起，完全可以不介意晚睡的情况，整天都可以尽情的玩耍，尽情的睡觉，几乎没有人会去管你的生活状态。那即将迎来十一假期，结束了工作之后，终于可以释放了压抑很久的自己，不知道在丢掉束缚之后，你又会去做些什么呢？这里是经典九九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我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搜索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进行在线的互动。 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他

问着冰门是否心已淡，或期盼炙热依然。无眠的夜，枕边却泛着微寒，夜深不觉寒，难耐只因轻叹。长夜漫漫，曲不散，情愁辗转，千万般落满，在梦中几番纠缠。眼光黯然，压抑住心中情感，有泪不轻叹，无奈激动难堪。无助望，无奈一切都是为你，欢笑是你在每日起伏不定。情深情灭，缘起缘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想你又乱你，一颗心抛向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缘起缘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想你又怨你，一颗心抛向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研究调查显示，每天只要步行一英里，患癌死亡的风险就可以降低50%。而法国的一项涉及400万的女性研究也显示，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呢，只要坚持每天快走1小时，就能够使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2%。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同样也发现，每天走路1小时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风险。那对于久坐办公室的白领来说，每天在办公室坐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如果下班有时间的话，趁着现在北京的天气呢比较凉爽，可以出去走一走，不仅对身体好，也能够缓解一天面对电脑的精神疲惫感哦。